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资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第七天，长荣航空要求工会提出诉求，具体对案才会愿意重启协商。工会现在正在与会员马拉松式分组讨论，但是交出员工证、护照、台胞证的人数高达2200人，最快要等明天上午经由干部和律师确认最后文字之后，才能向长荣航空提出新的八大诉求。工会副秘书长周盛凯提到，禁搭便车的诉求工会愿意调整，但是方案还要确认，可能性很多种，不一定就是补票上车，主要还是看会员的意愿。至于劳工董事本来就不坚持一定要有董事席次，主要诉求希望员工可以参与公司经营治理。日资费金额的部分也不坚持公司非要一次调到150元，90元到150元的空间很大，怎么调整都能谈，但是还是希望尽量提高幅度。国防部奉总统核定，今天公布国军将级人员定期晋任名单，6人晋任中将，13人晋升少将，人令7月1号正式生效。不过核定19人晋任，创下近年人数最少的纪录。国防部指出，晋任中将人员包括了彭防部指挥官吕坤修、参谋本部作战计划次长叶国辉、参谋本部后勤次长黄佑明、国防部政务办公室主任王少华、花防部指挥官陈忠文，还有空军校准指挥部指挥官孙连胜。美国前任国防部长马提斯去年9月下令，要求美国海空军必须在一年内把 F-35、F-22、F-15、F-16 与 FA-18 战机的妥善率提升到 80% 以上，距离期限不到3个月。美国空军率先坦承，第五代逆踪战机 F-22 猛禽无法达标。美国军事新闻网战区报道，军机服役计划主持人空军准将柯林斯指出， F-22 的妥善率一直只有50%左右，高层制定的标准实在太严格。柯林斯坦言，至少5支 F-22 中队的妥善率无法达到 80%， 就算全部中队加起来统计也远低于标准。只不过 F-22 实际妥善率属于机密，无法对外公开。为了改善 F-22 妥善率，空军已经重新编列预算，协助购买额外零件，也请原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提供保固。依据美国空军2018年公布的数据，战机整体妥善率 71.3%， 其中 F-16C 70.22%， F-35A 54.67%， F-22 不到50%，只有 49%。 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今天宣布，第56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由3度荣获最佳导演的香港导演杜琪峰出任。杜琪峰谢谢金马执委会主席李安导演的邀请，他说，金马奖是华语电影至高荣誉，对我的电影也是极重要的肯定，在我还没拿到下一个讲座之前，我很荣幸能为金马服务。金马奖去年卷入了台独风波，今年年初就有业界人士透露，中国电影人今年恐怕来不成金马奖。中国上周公布今年金鸡奖的颁奖日期，果然刻意选在11月23号，与金马奖颁奖典礼同一天，形同中国政府抵制金马奖。虽然导演杜琪峰不是中国电影人，但是传闻虽然官方没有正式下令，出席金马奖的中国和香港电影人还是可能受到影响。尽管演艺圈人人自危，但是杜琪峰依旧愿意相挺金马。杜琪峰曾经获得金马奖8度提名最佳导演，3度得奖，和李行、侯孝贤以及许鞍华同列金马奖最佳导演得奖纪录保持者。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4点，来到10652点，成交金额85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47点，2104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点，211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点，297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0.8点，911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点，2820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3297点。今天各地大多多云，中南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一个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立足台湾，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新的总统要有能力和国际的领袖平起平坐，才能快速把台湾的经济、教育拉起来。我的孩子才能有未来。支持有国际视野能帮助孩子未来的总统， 相信郭台铭，台湾一定赢。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29号到8月12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3000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马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今年首次把热气球带到绿岛跨海演出，一场结合夏夜银河星空与热气球的盛宴，绝对让你感动指数破表。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Hi, my name is Otto. I am 9 years old. I love gourmet food. Pizza is my favorite, with a lot of cheese on top. It is so tasty. 我是 Otto 妈妈。加入大脑地图课程后， Otto 的语感及阅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结合游戏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他的学习动力。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越是不开心，越要学会自己找快乐。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郭修玉后台咖啡盲点音乐会，8月2号，陪你一起接受不完美。 Go hug yourself。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型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来到2019年的6月26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什么？什么？ 你说很久没有星期三在这边了，是不是？ 今天竟然有广播女神！大家呢，看到今天三国志有录影，都已经觉得，哼，又没有广播女神了。然后再继续看下去，哎。玛丽没有去露营。 哎，三国志今天的来宾很辣。 哦，你刚刚说了的音的时候，我想说，哇，你直接讲很烂，怎么可能？ 很辣。 多辣？说说。 就是身材都很好的女明星啊。 叫得出名字吗？ 熊熊啊。 哦，熊熊打篮球。这个是靖宇， 演员啊， 这个不能讲。 还有演 员，演员 不是 DJ 演员，不是南部 DJ 演员，不是那个演员。 演员是 一元两元的那个元，几颗呢？ 像大元的那个元， 对，大元演员，你可以搜寻演员。I gotta rewire this brain. Cause I can't even go on the internet without even checking your name. I tell myself, draw the line. Not do I do, but once in a while I trip up and across the line. 多辣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说《三国志》只看玛丽女神， 身边的同温层的温度好高哦，根本就跟火山爆发一样， 厚厚的同温层， 很厚哎、欸。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Katy Perry 的新歌《凯蒂·贝瑞》，这首歌叫做《Never Really Over》，从来没有真正的结束过。UK 金榜、什么意思？ 不是，原来没有真正的就是超越过，还超过。 哦，你把 over 认为就是放在上面 这样。哦， 我就 over my dead， 然后你这样太 too over 了，是这个 over。 对。 现在为你送上 UK 金榜本周排名第10名，来自于 Little Mix。 what you know about me. Welcome to the city where it's sweet. You know I'll be taking vitamin D. That's why I can fit up in these jeans. Watch me, you know I light a mood at. Deep wind make you wanna cool back. Hear them saying, baby, bring the bounce back. You gon' make me have to bring the bounce back. Hey, now say, say who gon' send my way. Come right, alright, baby. Say who gon' send my way. Little Mix Bounce Back，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 今天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一个小时一样是我们的上班族五四三的时间，不管你是不是上班族了，都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 什么啊？ 周三告解日跟告解室，你已经错过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礼拜， 我 错过到根本就不记得了这个单元。 对，难怪我就想说，到底是在第二个小时在干嘛？ 欢迎今天加入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利用 calling 电话02-3639955，或者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线上参与。那今天呢，就我打开 IG 以后发现呢，有很多观众，是观众哦，在 IG 上面 tag 我说，我看到你上全明星攻略啦， 终于看到了你精彩表现的一集， 太精彩了，真的是精彩的爆，制作人要多给我钱吧， 很敢， 效果做成这个样子， 很敢讲哎、欸。而且你应该有很多的发言截图配你的肢体表情，都可以做一些表情包。 对， 没有东西可以击垮我。 然后说什么？对对对，什么什么？我不会被制作单位击垮的。然后还有说什么？我会继续加油。我会继续，我会再接再厉这样子。对啊、所以全明星攻略他应该就是昨天播的话可能今天也会有重播吧，所以大家 可是不知道几点重播，可能要查一下，但是我就发现真的是蛮多人喜欢看全明星攻略的、 就这种答题的题目是 好适合全家一起看， 对，是因为可以让大家一起参与一起猜的，对，如果是玩譬如说天才冲冲冲现在也有改成这个样子、啊、因为以前就是那个答案都会露出来就给观众看、可是现在可能会有一题 改起来 就是让因为 观众朋友们在电视机前面看都会觉得 这你也看出来， 你白痴哦，这很简单。可是你盖起来以后，开始大家就说：“哎，这个，嗯，哎啊啊啊，你知道？” 这个哎，喂，嗯吗？ 对啊，所以要有点参与感会好一点。然后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五四三一下啊。 昨天我看到《天才冲冲冲》某一集，他们现在有时候都会贴一些精彩预告、嗯，然后他们那一集预告就在玩说，就是你要跳左边跟跳右边，他接下来会讲很多东西，嗯，里面是有食物还是没食物，嗯，然后比如说，比如说什么鹬蚌相争啊、嗯，然后你要跳，这是里面是可以吃的还是有不可以吃的这样子，哦哦哦， 这就是以前的天生赢家的改版啊， 对对对对对， 以前是比圈跟叉啊，嗯，对啊，快问快答， 然后就是念要中间一题，渔翁得利，嗯。然后全部人跳圈 啊？为什么 集体出局？因为那个人只是想要渔翁得利，有 我知道是因为鹬蚌相争跟 他会故意把它就是 接在 一起，念下去。 对，跟那个时候天生玩家一样。 然后全体阵亡，嗯，然后大根跳出来说：“不是啊，可能会有人吃渔翁啊。啊”硬凹。 没有，我的蛤其实啊，就大根付出了。 他没有，他又没有，他又没有退出。 哦哦哦， 他一直都在这个圈子里。就是这个音质是用我卡带播放，是不是？ 对啊。 是我家的卡带拿出来吗？ 对啊。 下课。 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遗憾。 下课。 十分钟的感情，我将全。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不是现在这首，刚刚前面那一首 Avicii 的作品 SOS 也是在本周的 UK 金榜上面榜上有名的歌曲。那现在送上的就是 SOS 十分钟的恋爱。最近呢，不知道有没有追，就是他们 的 加上刘汉雅，嗯，加上范晓萱，嗯，四个人的这个节目。 嗯，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之类的。 嗯， 反正就是卡西亚回家有空的话，他就会去找新的片源，然后看一下这样子，看得呵呵笑，然后说他们都很坏，他们欺负刘汉雅， 真的很明显啊。 然后我就说，嗯，这不是他们从高中一开始就在做这些，这就是他们一直的人设跟形象啊。 逗得你呵呵笑， 我在看他们上综艺节目跳舞。我要说，在这个时期的小 S， 嗯， 长得跟小八不是有87分像，是超过，这真的是超级像， 一模一样，是 不是？对。 十分钟的感情，我将全部属于你，多希望能够永远不分离。 现在我们要短暂的下课一下啦，广告过后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降歌金曲。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迪士尼音乐经典重现，《美女与野兽》《狮子王》 越来越爱你，多位奥斯卡奖肯定音乐大师量身谱曲，一次收录电影经典曲目与全新打造歌曲，一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 DJ 卡利联手现身。声带，环球愿望成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浓浓最干净金梳棉毛巾，台湾制造，唯一采用金梳棉素材，全台 7-11 贩售中。NONNO 浓浓。 2019台北艺术节非你不可，十国跨领域艺术家，66场精彩展演。从认同出发，探索最禁忌的议题。8月3号到9月8号，邀请你一起来实践艺术。详情请上台北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失恋不要独自面对，让记忆林陪伴你。 你爱过我吗？你没有回答。 记忆林虐心创作。偏安，快上网搜寻纪怡林。 毕书尽第6张全新专辑《Be Better》，强力主打《我比从前想你了》，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道理呀、啊。 失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事情啊，就把它遗忘。时间快转啊，不停的快转旋转，我跟着旋转，失去方向，我没有方向，迷失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道理啊，就选择遗忘，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道理啊，就选择遗忘，就选择遗忘。 请问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吗？ 啊，怎么了？ 我在这边想要讲我一个同事的故事。 哦， 刚刚坐在我隔壁的同事突然发出的声音，我就想说是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吗？一看他是在舔自己的手指。但我同事他从刚刚工作到现在摸过很多的东西，手把无数人摸过的键盘啊，无数人用过的 iPad 啊，然后一些按钮啊，滑鼠啊，他不知道摸过多少东西，然后刚刚舔自己的手指说味道不错。 虽然我不知道你同事是谁啦，但是呢，就是我猜想，就是你同事他舔的不是手指，他用的是手背 ，OK，、 哦、 手背没有摸到任何东西 ，OK。 UK 金榜， 为你送上 Taylor Swift 的新歌，叫做《You Need to Calm Down》，你需要冷静一下。 舔手背就是冷静， 手背而手背 ，OK。But you're taking shots at me like it's Patron, and I'm just like, damn. It's 7 a.m. Say it in the street, that's a knockout. But you say it in a tweet, that's a cop out, and I'm just like, hey, are you okay? And I ain't trying to mess with your self-expression, but I've learned a lesson that's stressing and obsessing about somebody else is no fun.02-363-9955，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是我们的上班族543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543一下。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嗨，你是谁？ 我是 M。 嗨 ，M。 我想要分享，就是我昨天在吃晚餐的时候呢，接到了民调电话。 啊、哦。你说国民党初选总统候选人初选民调吗？ 可是我不确定他们。这个版本的民调，他会直白的说我们是国民党初选吗？ 不是，那个选项有谁嘛？对吧、啊？选项有谁？ 选项就是蔡英文啊、柯文哲，然后郭台铭跟韩国瑜。 啊，那、啊、只有四个人啊？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怎么没有？ 那是人工的还是电脑发问啊？ 他是人工的。 然后他有说我们是什么单位吗？还是说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什么学校机构？ 对，他说他们是什么什么学校这样。 哼。 所以我不太确定是算是他们的民调，还是说 他的问题问 哦，前面就是一系列那个排列组合啊，问你说你这个哦，这两个人出来的话，你会选谁？那、 哦、 如果是这三个人的话，你会选谁？ 对比， 对。然后也有问到说 哦，那关于前几天那个反红媒的那个游行啊，他的诉求，你觉得你同意他们的那个诉求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哦，还有一题，我就觉得他直接问说：“哦，那你觉得自己比较偏向泛蓝还是泛绿？”然后我就说：“ 选项， 就他的问题就只有泛蓝跟泛绿这样。” 对啊，只有这两个选项。那我就回说：“这个不，现在还在问这个，不会太狭隘吗？”可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曾经在那种大学的，也是民调中心打工过， 选研中心打工， 对，所以我就知道你跟他讲这个其实没有用，他们就是会一直 repeat 他 问这个， 对啊，因为那个问卷都是设计好的啊。那 如果有人这样回答，我要怎么回填那个问卷呢？ 不是啊，你还要说但就是因为现在选项只有这两个，那还是要请问你，就是你是比较偏泛蓝还是泛绿？ 对，就是你一定要回答，不然那个问卷是无效的。然后我就，可是挂完，然后因为我是在拉面店吃东西，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瞬间，整间店好像都在听我讲电话。你知道拉面店多少？ 然后说不行啊，拉面要在七分钟之内要美味， 对，而且我 那个 真的 美味吃完，你那边 我的面真的刚上桌而已哈、 对，这个民调听起来要做很久哎、 一共要做几个十分钟？ 没有没有这么久，其实就 12题吗？还是11题而已？其实很快就讲完了。 OK。 然后我有点懊恼，因为其实我前几天确实有幻想过，如果我接到的话，我心里有拟好一套剧本，我要回答。 哎呦，哎呦，然后嘞？你有 照着那个回答，但是完全没有照剧本进行，我就很懊恼啊！我就觉得我还是太年轻了，我太老实了。 你原本的剧本是什么？你想要回答真实的倾向，还是你要回答 反的倾向？我想要回答 倾向 反的。 哦， 对， 比如说你本来你支持 A 候选人，你就希望你要讲 B 候选人，然后希望那个你敌对的政党可以推出那个你、 哎、 你觉得比较会输的那个人出来，这样子。 哎、是， 了解了解。 对，然后他其中也有一题。因为他前面都是问说，如果推谁的话，你会投谁嘛？ 嗯， 那其中有一题是预测说，那假如是，他就选了三个人出来，这三个人出来，你觉得谁会赢？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一题我也老实说了，那我觉得，哎呀，我干嘛、啊、我？ 哎、欸，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虽然都已经想好，但 当下你还是会 反应不过来，对，就是还是会把自己真实的想法丢出去。嗯， 可是我前面所有问题我都回答同一个人，例如说我会投他，我都回答同一个人。 哦、oh. ， 当他在问说那你觉得谁会赢的时候，我讲了另外一个人，这不是很笨吗？ 也没有 没有啊， 你投跟你觉得会赢的， 就像金曲奖评审是一样的嘛。我觉得某人会赢， 但是 我 觉得我 会把我的票投给他。嗯、可是其实啊，投票人不是我啊，是评审。嗯、 对啦， 可能评审会投出另外一个人来啊。 好了，我只是怕说，嗯，对，就是。推出了我不想推希望他出现的人、欸、 他们到底要做到多少的调查、啊、 就看你的那个有看你的信赖区间要说到多少、啊、正常一般你至少要做什么1028 102几份这样子、 嗯、 至少有效哦，有效问卷， 对对对，要有效的、 嗯、对，谢谢你的分享 M、 嗯、谢谢，拜 拜。就像呢，全明星攻略打电话来跟我 re 稿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也傻傻的跟他讲说 我懂超多的、欸，真的，我简直是天才。 没有没有，我不是这样讲， 你不 是这 样， 就是他在问我的时候，我就是真的老实跟他讲说，我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是什么。 嗯， 我应该全部就是要讲一些就是我很确定的东西，我不应该就是跟他就是在闲聊之中，然后让他。 但的确 ，NBA 是你有在看，你确定的啊？ 哦，是啊，是没错，是没错， 对啊， 是没错。不是，我还说其他题啦。 但是你无从得知你其他题的难度是什么， 就是下一次了。 就像我刚刚收到一个讯息，朋友问我说：“我真的蛮好奇你的九宫格题目是什么。”你以为我不好奇吗？你以为我不想知道吗？我就是看不到啊，我就是上不了台嘛。 02-3639955，青春期上班族543。 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你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声音使你不由自主靠近。 哦哦，在飞雷莫 App 上面呢，有人说那个国民党自己的党内总统初选民调还没开始啊、 哦， 所以现在我们才会一直听到，比如说什么郭台铭、啊、 我就听到他一直警告我什么时候要待在家。 那不叫警告啊，就希望你待在家。 他希望我，因为他讲的那个语气让我有点紧张。 而且蛮妙，就还是就一样，只能用室内电话、 啊。室内就是我妈负责接啊。 对啊，那 他可能就是在那边跟你，他真的是会跟你瞎哈啦，因为他就很寂寞很久了，他不会放过你的，你小心。不要打到我这边来。 就是我觉得民调这个东西，就是你当然设计问卷是超级重要的， 嗯、 然后那个顺序谁排在哪里、 嗯、 也是很重要。再来就是你选择的那个通路，你如果只选择室内电话这种这么传统的东西， 嗯、 你就会得到很传统的东西、啊。 你家都没有室内电话？ 对啊，02-3639955。Hello， 你好。 嗨。 哎、 欸， 马哥，马丽，你好。 嗨，哥灿哦。 我是嗨哥灿。 怎样？ 关于你们刚刚说新攻略的事情哈，我可以分享一下。 怎样？ 这个是晚上9点首播，然后隔天中午12点有重播。 哦，谢谢哦。 然后关于玛丽没有上新攻略，对不对？ 嗯。 然后玛丽对那个娱乐乡民很，最近又变得很亮很亮漂亮哦。 娱乐乡民很漂亮哦。 对啊。 亮来啊！ 谢谢哦。 好，拜拜。 拜 拜。嗨。 你好， 嗨， 你是谁？ 我姓庄， 庄先生啊。 对对对。 你好， 庄先生要跟我们说啥？ 哎、欸，庄先生，请你听手机哦，手机好不好？手机里的声音，把其他东西关掉，谢谢。 哦，我都关掉了。 好， 庄先生要说什么呢？ 那可以吗？ 你请说。 啊，我讲那个问卷调查，因为我们念书有学过，问卷调查跟民调，它这个类似，他们那个设计题目很重要。 嗯。 最近呢，有所谓的拜票电话， 嗯、 接到所谓的拜票电话。 嗯。 他的拜票电话呢，就是会跟你讲很多，那你如果不听的话，马上挂掉的话，那可能就下次那个民调恐怕就。他就不会把你接进去，就是建议大家还是把它听完、听完之后再挂，不管你支不支持他，听完之后再挂掉。 这个你是 你确定吗？ 你有做过这件事情吗？是瞎听说的吧，谣言吧？ 没有没有，因为哈，我也接到你这个对后面那一段呢是听说， 对啊，那个、根本不是事实，好 不 好？ 还是能听完，对。这是网络上在传的。另外就是我在讲的那个民调哈、啊，民调我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说不管你支不支持他，你都要把问题问回答完， 嗯， 这样才会是有效的。 是 你如果他前面问你列举的人，如果你都不支持，你就跟他说我都不支持。 哎，你自己有接到那个吗？民调电话吗？ 民调是之前有，之前立委初选都有接到。 你是不是蛮期待的？ 就是上次立委党内初选的我也接到， 哦，明白了， 啊，类似的，就是说你如果不支持那个人，就不要跟他讲说， 明白， 啊，对，就不要回答他，你就跟他说我都不支持，如果你支那里面有你支持，你跟他说我支持谁，唯一支持谁， 明白了，庄先生， 啊，了解， 拜拜， 拜拜。Tell each other how we feel, but baby, know I love the thrill when you put it da-da-down, da-da-down. I'm alright on my own, but with you I'm in the zone. One shot, don't let it go. You better put it da-da-down, da-da-down. Let me say.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上班族勇者。 嗨，勇者。 是。那个，我想要问一下， 请问。 就是前一阵子我跟我的朋友有合伙一起做了，有合伙创业的一些小东西。 小东西是 什么？欲言又止啊！ 你是怕讲出来被大家知道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因为毕竟我还在外面工作。对，那我有跟我的朋友一起合伙的一些东西。那。最近的成效就是有点 低落， 对，就是那我不知道，还有办法，还有怎么样可以，就是 我跟我朋友一起租了一个夹娃娃机台，最近发现那机台没什么在夹，现在该怎么办？是这样吗？ 哎、欸，不是，哎、欸， 类似这样， 就类似啦，因为我们是说像网，就是网，有点像就是网络的东西啦。 嗯。 对，哎、欸，就这样，在网络上卖东西啦。对，然后最近的成效有点 不 OK， 就是对。 那 我， 那些货已经买了吗？ 基本上已经买了。 那所以你们就是必须要把它消掉啊，不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的担心也没用啊。 所以你的担心是要如何把它消掉，还是？ 对。 那你 就 想就、 啊、 想办法，想办法销啊，砸点行销预算啊，或是甚至摆摊啊，实际 马克、 就是、 马克，我东西没人买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啊？东西选烂啊？ 不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的粉丝团如果有砸过粉丝团的那个广告预算， 你说有没有效这样？ 嗯 啊， 有啊有啊。有用过、啊， 它的成效是 OK 的吗？ 怎么样算 OK？ 我货都卖出去了，钱进来了。 不是 货卖得出去， 钱 进 得 来，台湾发大财。 哎、欸，是这样子吗？ 啊，好，没有，你要想，因为你要想、哦，就是那个行销预算投广告嘛， 然后呢，你投，假设你投个一两百块，然后触及率呢，帮你加个一千人，然后这多的这一千触及呢，有多少可以就真的去点你那个？对，有可以真的去点一千人是看到，有多少人会去点你的连结？然后那个连结有多少可以转换文真的就是下单量？那、就是、 那马克，我要怎么下？ 你要。好，首先你要写，你要会写很吸引人的文案，至少就是那个触及率看到以后，他会想要点进那个连结里。那点进那个连结里面之后，那个连结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网站吗？还是那只是一个网络卖场平台？ 网络在卖场平台。 如果是网络卖场平台，然后你的照片照的好不好看啊？叙述吸不吸引人啊？ 基本上都是拍实体照片啊。 不知道实体照片有 拍 的好的跟拍的不好的啊？ 我觉得我至少比别的卖家有诚意，别的卖家都是用官方的图 出现了，大部分人都觉得我自己比平均值高一点点。 不是，因为我至少觉得说，我至少我不是放官方的图，我是拍实体照片。 那会不会实体照片比官方图还丑？ 实体照片一定是比官方丑嘛？因为官方是请摄影师来拍、欸，你会拍的比官方摄影师好吗？ 因为官方的照片它就是实，就是真的东西的东西，就是摆出来，然后很漂亮很唯美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有点骗人了。那我希望客人看到就是哎，我的东西就是这样 子来了。 对，那我盒子有，如果说盒子有点受伤，那我也会跟客人说我这小脚有可能有受到伤什么之类的。 我是一个老实的卖家。 是，对，我是一个老实的卖家。 勇者， 你真的是勇者， 你真的是勇者，我要帮你拍拍手。 谢谢。 你觉得 IG 上面那些漂亮的东西没有加滤镜，这就是老实，我看到的风景我觉得很美啊，就没有修图上传。 可是我不希望骗人啊。 那 勇者，我想告诉你，就是你现在就是都已经投入这个生意，然后货也买了，卖东西呢就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你要记在心里面，虽然你不想要骗人，但就是骗人才东西才卖得出去，好吗？ 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就对了。 对，就是人都喜欢漂亮的东西啦。那你当然就是你可以很有诚信的说，哦，这个外面的盒子可能哪里哪里有一点， 可以很老实、啊。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吸引人的图片是一定要的，百分之百一定要。是。 好，那我大概知道，那我要好好的再想一想。 好的，让你想一想。 拜拜勇者。 好，谢谢你，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爱之味喜卡沙辣椒酱 ，Okinawa 长寿村的秘密。美丽元素 Cup Massin 辣出美丽，传承皮素 Nobility 吃出健康，美丽健康小负担，爱吃味喜卡沙辣椒酱。 第三十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入围的有：谢震廷、爱丽丝 ，Where Are We Going？ 在这里等着你，不要放弃。不要离去，我会陪你。 六王无病呻吟，友情抒情。 就是我为父亲吃强说愁，为了自己当个小丑，逗得自己笑了好久。无病呻吟，看着镜子有时真是看不起你，自以为真心还不是一样待在井底。 柯志堂吟游，李荣浩，耳朵。 Ozzy Lee Evan. Tonight, HBO tonight. 让我们 HBO tonigh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e up, be up. We might as well just be up, be up. Just turn on HBO tonight. 让我们 HBO tonigh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e up, be up. We might as well just be up. 6月29号，请锁定飞碟联播网金曲奖转播特别节目《良友旅行》，邀您一起为金曲喝彩。 大家好，我是李建轩。 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这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 2:53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有回复啊，说之前啊，在网络上面有看到那些可能是韩系的衣服，然后是反正拍得很漂亮啦，然后买回来以后就是什么烂东西。最近呢，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其实跟卡提亚讲啊，说那个真的要小心，就是现在那个东西呢，就是他们的网页都做得很漂亮，然后呢，图片也拍得很好，就是女装哦，是女装，然后那个网页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大部分是美国，然后一页式的网页，你订了以后呢，寄过来就会发现，是淘宝。对，这是一个，也是网络赚钱的方式。然后在美国，我看过很多的 YouTuber 在做网络行销，说教你如何赚钱，都是用这种方式。你自己先架一个网站，然后呢，就是那一些好看的图片放上去以后，然后其实呢，这个一切的东西都是自动化的，就是人家下你的网站的单， 就去下。 但其实你的网站这个单的连接直接是去淘宝的国外海运，然后所以一切其实都是后面的淘宝卖家帮你做这些事情。那所以你常常就是你觉得说，哦，这个我买不是中国的东西，但其实他们还是买了淘宝的东西回来，然后他们就是赚这个差价，他们就是把他们的外面那个行销页面弄得很漂亮。那可能淘宝这个衣服也许才100块，但他们就是卖690，这样子，然后中间那个差价他们自己赚。女生们小心啦，最近，小心小心小心。 你爱过我吗？你没有回答。你会是我的吗？我不敢再想，不能再想。 Yeah. 白昼乘着热气球俯瞰纵谷美景，夜晚仰望如梦般的星空，今夏一起逃离都市，在全台最美饭店来场梦幻的热气球星光派对，从白天到夜晚都精彩，梦想起飞，热气球细流独家高空自由飞，暑假等您一起翱翔梦想的入口，台东池上日晖国际度假村，订房专线0898622222。 一通电话改变台湾未来。 大家好，我是郭台铭，我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企业总部在台湾。我看不下去台湾经济空转，经济的闷我懂，赚不到钱的苦我懂，我要用45年的经验创造台湾二次经济奇迹，请给我一个机会。 台湾要赢，相信郭台铭。7月8号到7月14号晚上6点到9点半，在家接电话，唯一支持郭台铭。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五位世俗挑战竞技，马丹娜，流行乐坛第一夫人，暌违4年全新大碟，马丹娜 X 夫人，首批加赠限量双面海报，环球。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长荣航空劳资协商破裂，空服员已经罢工7天。长荣航空今天上午9点到下午1点受理空服员委托申请新的护照，期间至少30名空服员前往律师事务所办理手续，现场也出动好几名警力应变突发状况。前往律师事务所的空服员，有的脸上戴着墨镜，挂上了口罩，或者使用手上的文件躲避媒体拍摄，有的甚至拿出雨伞遮住脸部，低头快步进出事务所。另一方面，长荣航空官方网站不断新增到7月7号取消的航班，统计暑假第一周7月1号到7号共计取消了401班，而且还在持续增加。工会今天与所有会员协商，预定明天上午向长荣航空提出新的8大诉求。工会干部向罢工空服员喊话，大家要的只是一个尊严，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一起退，工会也不是不能接受。长荣航空空服员已经罢工7天，消基会名誉董事长谢天仁认为，主政者责无旁贷，行政院必须就秉持专业的独占性产业罢工，跨部会研议提案立法，预定预告期。谢天仁指出，行政院必须面对整体问题，不能只顾劳工罢工权益，却忽略了消费者还有相关产业的权益，得要两者兼顾。况且今年2月华航第二次罢工的时候，就该推动立法订定罢工预告期，因为航空业罢工不只影响国内线，还有国际线，乘客遍及海内外，政府必须要注意产业的国际市场形象，得要赶快解决，不能一直放任。谢天仁认为，罢工预告期的立法重点是在起讫点，而且不能只动用航空法，公共运输不是只有航空业，立法要把具独占性的产业都纳进去。好比说，就算台电工会不罢工，合作的民营电厂工会罢工，供电一样会出问题。所以立法罢工预告期必须要由行政院主导，邀集跨部会专家、产业、劳工和消费者团体与会研拟提案，健全机制，主政者责无旁贷。 台南市社会局专业登记在案的保姆林玉秀，前年一月虐待一名1岁4个月大的幼儿，抓起他的双脚、头下、脚上、左右甩动3次，最后高举起来故意松手，幼儿摔落床边软垫，头部着地，以致神经性休克，最后送医不治。一二审都依故意对儿童伤害罪致死罪判处林玉秀13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民事方面，林玉秀应赔偿被害人父母432万，林玉秀以290万卖掉了房子，得款全部支付家属。但是法院认定，这是林玉秀自动履行赔偿义务，不是主动寻求和解取得对方原谅，不在减轻刑度的考量内。不过也认定他没有杀人意图，所以依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罪判刑13年。花莲县一家经营独木舟的户外运动公司拥有33艘独木舟，却有26艘受人恶意挖洞破坏，导致17名游客出海之后独木舟翻覆，还好教练及时救援，才没有酿成严重灾害。独木舟业者15号在脸书贴文，船只受人蓄意以电钻在底部凿了好几个洞。当天17名游客划独木舟去看日出，才一出海就发现船体不断进水，没多久就翻覆了。业者指出，戳洞的位置在底部凹槽，很难察觉，不排除熟人所为，已经报案处理，未来也会更审慎检查。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07点，成为2108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0.2点，212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5点，29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点，91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点，成为2822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330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4点，来到10652点，成交金额853亿。今天各地大多多云，中南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爸爸，那个房子怎么这么闪亮？ 宝贝，那是我们的新家哦， 7200平晴天地王，2500平空中泳池水花园， 3面采光，双卫浴都开窗， 34至52平，2272-6688， 土城绿月光。 阿芬啊，你今仔日要倒啦？ 我要去缴罚单啦！ 哈， 去年阮兜都歹去红头看，想讲到老爷车啊，都去警察局备案，无去报废，结果收到环保局寄来罚单，讲我无去做排气定期检验，罚2000呢，真正足不服的。 我听讲吼，那是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会当伫咧30天以内提起诉愿，和诉愿委员看行政机关的处分有错误无？这是一种行政救济的程序，遐个诉愿委员拢是法律的专家，啊，遐个诉愿服务拢是免钱的哦。 真的哦？ 当然啦、啊，诉愿是人民的权利，进去试看卖啦。 好。 当你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的权益或者是利益受到损害时阵，会当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者是卡199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500。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唱错了吧？ 没错。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第二个小时，好久不见，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告解式时间。 我有罪， 我有罪。我们来反省一下上个礼拜或是最近的人生，你有什么可以再进步一些的事情吗？有哪些啊？其实真的有点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吗？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或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罪状，啊，留下你的忏悔了。我有罪，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我自己。我最近过得好废。我有罪，我今天早上又是浪费了一个早上的时间。 你在说你自己吗？还是在朗读留言？ 我自己，我自己，我有罪。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小矮人啊，我想出来了。 这个到底是 say 好的还是 真的啊？是 真 的 吧， 都分不出来。 是真的，请忏悔。 不好意思，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想要忏悔，就是我前几天不小心嘲笑我的同事。 哎呦， 对，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然后因为平常我们的办公室是小办公室，所以大家在办公室讲话都是隔空的讲话，然后有时候就不小心听到人家的对话，虽然戴着耳机，就是最近那个同事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客服人员，然后他的主管跟他说，最近厂商可能要订人了，那希望他讲话就是可能应对要小心一点，那他主管跟他讲的讲法是直接跟他讲说，你讲话可能要带点脑，对，然后那个同事他就刚好没有听到，因为隔着中间隔着很多人，他就说啊什么带点什么，然后主管就很冷的回答说带点脑，对，带点脑，你的脑，然后就忍不住笑出来了，觉得很对不起那个可爱的同事。 那同事有觉得那个尴尬吗？ 没有，他就是真的很可爱那种，他只是觉得他只回来他主管靠腰我， 那今天是很快乐的氛围啊。 但是就是忍不住笑太大声，因为听到那一刻我就直接啪，直接喷出来。对，所以觉得不太就是不好意思。 好的，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哎，谢谢你， 再见了， 拜拜，小矮人。 拜 拜啊，讲出来了， 这个是故意的。我非常 肯定，没有啦，我 百分之百之百分之百，你故意的。 他就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 他真的不是 啊，我就是接小人才发现他上个巨人是接错啊，讲出来了啊。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分不清楚什么是故意的，什么是那个啦。 我知道广播女生的压力很大，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 带点什么？ 要脑，带点脑。我有罪，我这礼拜已经喝了两杯便利商店的布丁奶茶啊，第二杯半价太诱人了。 哦，好吧，那无罪。 哦，哎，对对，第二杯半价就无罪，为何？还是 不 行吧？ 他计杯吧，一个礼拜就是喝个两次啊。你现在拉长嘛，你就一个礼拜喝这两次就好了。 啊， 布丁奶茶真的是蛮过分的。布丁奶茶是我在真的人生低谷的时候才会允许自己去喝的一样饮品哦。你既然这样子随便喝两杯，你现在是有至高无上的快乐才对。 02-23-63-9955，周三的告解日告解式时间，你有罪吗？你是 Hello 马克玛丽，我是瓜法。 瓜法， 我想要告解。我上礼拜早上上学的时候，在捷运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搭到辅大站下车之后，往电扶梯的方向走，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往车厢里面看，看到我某一堂课的助教在车厢里面，他睡着了，所以他没有下车。然后当下我就非常犹豫，我到底要进车厢把他叫醒，还是我要继续往电扶梯的方向走？就我就听到车门已经发出那个嘟嘟嘟嘟嘟，对， 你就走 了，就是已经有发出那个声音。然后因为我那天是早上8点我要考试，那我很怕我进到车厢里面叫他的时候车门就关上，我们两个就一起往回龙方向搭过去，所以我最后就是选择往电扶梯然后去考试。对， 无罪。 要无罪吗？可是就是会有一点耿耿于怀。 没有，这只是反应来不及啊，就是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而且的确你进去叫他车门就是会关起来，你就是会一起再见。 对啊， 嗯，就可能会有可能就是进去叫他，然后两个人一起去。 不然你有羞耻心在车门外叫他吗？ 我就 在车门外 助教， 这应该叫不醒吧？ 可是你要想他惊醒， 会拿石头丢 他直觉可能会看一下现在什么站，然后他的那个反应也没有办法让他迅速有办法离开车厢。 而且他刚醒来，脚可能是麻的，他也爬不到，他就突然跌坐在地上。哇，那一幕真的很精彩耶。 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就是搭过头的话，我会很生气。我想说，那如果他搭过头，他应该会很不开心。 好的，你无罪，你无罪。 好，谢谢你们， 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有真的坐到底站过，然后其实你还在睡吗？因为以前我去政大是坐到底站嘛，动物园，然后我就是太累， 放给他睡。 也不是， 就前一天狂欢嘛，夜店啊，跳舞跳太累啊。 没有，我那时候还有很正当，我还有做那个凌晨飞碟凌晨的节目，好吗 ？OK。 对啊，然后就睡过头了。那动物园站睡过头以后，它也是会关起来，就继续往后面开嘛。然后那一瞬间，你就会突然就是啊，怎么办？我会被载去哪里？ 再去哪里？ 我要赶快按那个钮说，怎么办？我没有下车，我会去到哪里？ 他回什么？ 他说。哦，不用紧张，等一下那个车它就会自己就是在 回转， 对，也不是回转，它就是切到那个线，然后就是它等一下会再继续走这样，它不是要进场的。 所以你一直说就在终点站了，大家都下车，没有人愿意叫我。 没有啊，其实现在会有人叫你啊，现在都会有保全， 对啊， 或是清洁人员。 你那个时候都， 那个时候 也没有其他乘客。 那个时候有其他乘客，但是因为一个保全一个清洁人员可能要顾整台车，可能顾不来，来不及，所以那个保全也是他要来的时候，就很像刚刚那个瓜瓦这样子，就他已经看到我在睡，他知道把我叫起来，可是门因为木栅线是直接是自动控制的嘛。对啊，他知道那个要关起来，所以他就是拍一拍我以后，然后我醒了，然后他自己赶快跑出去。不然他就会跟我一样被关在里面啊。 他如果在你醒的那瞬间说跑， 你觉得你会动起来吗？ 来不及，真的来不及。 哎、欸，那个时候你是20岁的反射神经，哎， 那个时候 不是现在这个膝盖就伸不直的你。 不，那跟反射神经没有关系，那就是睡眼惺忪，就是我还没有醒来。02-2363-9955，星期三的告解室时间，你有罪吗？ 嗨， 你好， 你是？ 哎、欸，不能问他是谁啦。 哦，对不起， 你有罪吗？ 我有。 你的罪是？ 我要向我的朋友天天就是忏，诚心的忏悔。 不问他，我叫他谁啊？ 哦、对啊、 哦，请继续。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周六的早上，因为那一天我就约了一群朋友在他的天天的办公室玩桌游。嗯，那结果因为早上我约好像约10点吧，然后我迟到了。我第一个错的是我就先迟到了，然后迟到就不打紧，然后因为我迟到很进来的时候很不满，我想说不好意思让大家等，我就赶快。就是想要进去，然后结果我的腿就先撞到天天的桌子，然后他的奶茶，他早餐的奶茶就被我打翻了。然后不止如此，我还没有说完，因为然后我就赶紧去啊，这是怎么办？就是看他打翻的时候，我又赶紧的去帮他拿那个拖把，去帮他拖把那个在地上的奶茶，就是把它拖干净之后，然后大概隔了1分钟吧，我连我自己的豆浆我都打翻了，就是擦干净之后又打翻了一次。 你到底在干嘛、 啊？然后这还不是全部 啊！ 这还不是全部。 等等，男主持人， 这还不是全部。 请你不要因为你知道他是谁，就加入过多的个人情感。这是一个 不是我，如果打翻了一件事情，然后又再打翻了第二杯，我真的觉得我人生很失败， 而且 我很难 过。而且我还没有说完，事情还没有这样就结束。嗯、反正因为又把打翻了第二次，然后我又匆匆的去拿拖把。这一次。我连他的拖把架挂拖把的拖把架架子都被我就是 弄坏 拆下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我只要拿拖把而已，然后就那种挂钩还是什么的，整排的挂钩，然后我只是拿拖把，然后那个架子其中一边就这样，我就看到那个铁钉还是什么，就这样咚掉了下来，然后那一边的拖把架就坏了，就掉下来了，然后不止， 我们没有说什么啊，你在这。 还有什么、啊、 然后当我后来就是再出去的时候，就是出去他的卫浴设备放在他的厕所那边，然后先经过他们办公室的厨房，然后他的厨房有一个，他厨房跟客厅之间有一个那个像是门帘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我只是经过那个门帘他也倒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也被我撞倒还是干嘛的，然后大概整个事情就是短短的10分钟之内就发生这么多事，然后因为我只记得顾着去顾那个拖把，结果水桶还忘了收，然后跟他说我以为我收了，然后还跟他说就是，结果他发现水桶没有收，我觉得那一天我真的是很衰，很 你是不是是不是应该 我不是故意的，那一天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就是10分钟之内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当下都要跟他跪下了，你知道吗？ 那你有跪吗？ 我忘记我有没有跪，但是他就冷冷的说：“你给我打电话去忏悔。”我就，所以 I'm here， 我来了，就是诚心的跟他说 ，so sorry。 应该叫警察把你关起来。 这有点太夸张。 这造成我们社会很大就是资源的浪费跟人心浮动，你知道吗？ 我那天完全不相信我自己，任何的什么决定我都不敢做，就是那天就是太带赛了，什么决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恐慌的一天。Anyway， 反正我撑到礼拜三今天打来忏悔了，就是这样。然后下面不要再留什么什么日常了，就是好不好？这样很蠢，不要这样子 ，OK， 好不好？谢谢大家。然后玛丽金曲奖主持加油，就这样，拜拜， 拜拜。 我有罪，我跟妈妈说去图书馆看书，事实上我都在吹冷气、听广播跟滑手机。在这边，今天是6月26号，指考生们，你们的死期剩下4天。 天哪！ 27、28、29、30，然后就7月1号了， 就是下礼拜考试嘛。 Yes。那国考生，你们的死期剩1个月，请加油。 为了你而活。 待てね。 还记得那个守护你的男孩吗？最造男团变身最暖男友 ，CTO 最新单曲《Love You》，爱恋发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对工作全力以赴，对生活怎能将就？看过世界的眼界，双湖会最懂您的品味。宴会厅奢华内敛，空中泳池壮观无限。内湖罕见400平会馆。人生至此才叫完美。内湖 AIT 特区75/63平，2791-8899，双湖会。 一通电话改变台湾未来。 大家好，我是郭台铭，我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企业总部在台湾。我看不下去台湾经济空转，经济的闷我懂，赚不到钱的苦我懂，我要用45年的经验创造台湾二次经济奇迹，请给我一个机会。 台湾要赢，相信郭台铭。7月8号到7月14号晚上6点到9点半，在家接电话，唯一支持郭台铭。 和联变频空调全机7年保护，沼气防护，国产品牌第一，连续10年荣获台湾金品奖。 用和联，好运连连。和联变频空调，全机七年保固，沼气防护，国产品牌第一，连续十年荣获台湾金品奖。用和联，好运连连。 你好，我是王伟忠，这个我是做电视节目等等的。我最近啊，我自己演了个舞台剧，叫《往事只能回味》。不过这个舞台剧以前演过，讲的是我和我哥哥他们之间的一些亲情，充满矛盾情感的真实往事。你要来看呢，我认为挺感人的。 全民大剧团制作，国际声乐家田浩江、娱乐教父王伟忠真人真事本尊演出，7月26到27，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31，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星期三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星期三下午的3点，反省一下最近你犯了什么错，我有罪。0223639955，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也欢迎你可以开放告解留言，我有罪。不过 App 上面的缺点就是，人家可能 不是匿名， 对对对，可能可以依照你的那个名字找到你的 Facebook。 之前我是看宅宅新闻嘛，反正就有一篇报道是在调查说有哪些事情是也不算告解啦，就是我没有办法跟朋友讲，可是也许我跟陌生人我就说得出来。然后里面当然是有一些蛮比较沉重，比如说其实我有精神疾病啊，或者我其实很不快乐，但也许我跟我朋友说不出口，但陌生人我可以侃侃而谈。你就一路看下来，看到其中有一段想说你来干嘛？他说我没有办法对朋友说出口，但是我就是买各种不同口味的坚果回家，然后骗人家我买的是综合坚果。 哇！哈？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 这什么意思？ 我也是， 满头的黑人问号，哎， 太闹了吧！ 满头的黑人问号。 把手放你的嘴巴里，你会跟我生气吗？因为当一个人很专心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嘴巴都会张开。 谁把电脑的后台书签删掉啊？0223639955，嗨，你好。 嗨， 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怎么了？ 请忏悔。 首先，我要先忏悔，在上班时间打这通电话进来。 新的罪， 对。然后我是要说，就有一次跟我家人去游乐园玩，然后带两个小朋友，然后那天就是一早就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是早上还蛮凉的，就是有点忽冷忽热，风有点大，然后我们在做游乐设施的时候就一直说好冷好冷，然后就很怕小朋友会感冒，然后可是就是外套忘记带放在车上，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就是叫他去拿外套。可是其实停车场离那个就是游乐园还有点距离，然后我老公就不太想去，因为他的脚不太舒服，会痛。可是就是一直忽冷忽热，我就说你赶快去拿啦，我说就是去拿一下会怎么样嘛，就还有点凶。就后来就说那个推车下面有一包东西是什么？我就说那包东西就是尿布啊，没有外套啊。然后就一直催他去拿，结果他最后跑去拿。就他回来之后就拿了那袋很就是衣服，然后我要打东西，我是要拿外套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外套不在里面， 就是下面的那一包东西。 对，可是我老公他没有看到这一幕，所以我就默默把那一包就是把它再藏起来， 隐瞒罪证， 然后我就再把那个尿布袋那包打开，想说看不会真的在里面吧，结果一打开果真就在里面， 最佳三集。 我不敢讲，因为我怕他会骂我，因为他后来那天姐就是我们玩回去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脚很痛很痛，对，我就一直不敢讲这件事情。 坏， 他应该在讲脚痛的时候你还要很温柔说真是辛苦你耶，这样是没有你小朋友可能就感冒了。 你后来有就是跟他撒娇或是对他特别好吗？ 就是后来就有点也好像也还好， 也还好， 罪更重。 不过这样也是啊，因为如果你突然对他特别好的话，其实那会露馅，他就平常没对我那么好， 这样 突然 你说就像那种外遇的时候回家没说话， 对， 我真的很怕看到，就是他那包里面没有衣服，他一定会很生气，因为他一有先问我说下面那包里面是什么东西，我还有点，我连看都没有看，我就说那是尿布。所以我也对， 今天 我还是不敢跟他讲。 今天回家做些其他事情补偿他吧。 哦哦，好。 听起来蛮不情愿的。 我 在想要做什么事情？ 对，我比较好奇你刚刚那个里面脑海中浮现了些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什么。 好，那就交给你自己想办法了啊。 好好，谢谢， 拜拜。 谁找你？Do you remember when we moved out? My mom said I love you, but it's a small house. So we changed up and saved up, gave up our town. We were dangerous, containers, what's missing now? Time. Suddenly we got no time. We're so busy doing life that I miss your eyes on mine. If you just focus on me like we were 16 and blood in our lives, can I wear your t-shirt and sleep on you while I dream? Sixteen. 我有罪，减肥的我今天忍不住吃了两份普里咸油条。 哈？ 普里咸油条，罪恶感好深啊。 油条很油耶，又是炸的。 但怎么说都比淀粉好吧。淀粉才是真的万恶的源头啊。 嗯， 我有罪，我跑去刺青，我不知道如何跟妈妈交代。哦，哎，你那时候刺青的时候你妈有说什么吗？ 她不知道啊。 她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她现在知道，然后我刺完之后她才看到的。然后她就看了几天，发现那个怎么都没有被洗掉。 然后嘞， 她说，哎，那真的哦。我说，对啊。哦， 就这样， 就这样 啊。哦，就这样。你妈自己有刺青吗？ 有啊。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嘛。对啊。 02-2363-9955，你有罪吗？ 你好。 你好， 我有罪。 什么罪？ 跟老婆讲好说要减肥，可是呢，我在外面开车都忍不住炸鸡的诱惑。 你在车上吃炸鸡吗？ 是的。 你是不是开窗户吃？ 没有。 那 在车子里面是。 那他闻得到啊？ 没有，因为我是开公司车在外面吃。 哦。 你老婆是家庭主妇吗？ 对啊，在家顾小孩。 那你有承诺他要瘦到多少公斤吗？ 没有承诺，但是洗澡的时候小孩都会说，阿爸你的肚子好大哦。对。可是呢又忍受不了炸鸡的诱惑。 怎么办呢？ 所以我有罪。 对啊，怎么办呢？你有想要改善吗？你有认真忏悔吗？ 有，我有忍住。不要经过炸鸡摊。 你是吃那种胖老爹，还是你是吃咸酥鸡？ 胖老爹，类似胖老爹那一种。 哦， 小摊子那一种。 哦， 对对， 那个咬下去，那个肉汁都喷出来，皮都酥酥的。 你只吃炸鸡吗？还是你有配其他东西？你有喝可乐吗？ 哦，没有，就纯吃炸鸡这样。哦，就只是想满足口欲啦。 嗯，好的。希望你可以继续的记住你这个忏悔的心情。 谢谢。 看看自己的肚子。 谢谢。好的， 拜拜 拜 拜 拜 拜。 话说， 身旁也没有人可以帮他分担，就像如果就算有时候 制止他， 你想吃炸鸡，我就把皮给你吃。 哦哦哦，你说我啊？ 对啊。 唉。但最近台湾的你知道肌肉厂，不知道为什么飞天啊， 真的假的？ 普丰啊，大成啊，大涨 啊！ 我想说发生什么事？炸鸡怎么了？鸡怎么了？在飞人梦玩 App 上面呢，有人说拿玻璃就是本来是卖披萨的，现在要单独开炸鸡店了。 哦，所以今天新闻一直在讲那一家就是拿玻璃啊。 哦， 因为新闻就是什么要开炸鸡店，然后什么一直要问，然后想说开一间炸鸡店有什么好大肆报道的吗？ 拿玻璃的炸鸡不是开玩笑，好吃。 欸，炸的跟那个什么烤的还是什么都 好吃， 好吃， 好吃，真的。 0223639955，你有罪吗？ 哎，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就是我想减肥嘛。 嗯。 然后没有充分的做好功课，然后就、 受伤了。 啊，倒是没有受伤，就是花了钱去了健身房，然后就三天捕鱼，五天晒网 。 对，然后后来才慢慢的有一些接触一些啊什么什么减糖计划的那些啊社团啊，然后有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可是我已经就是花了一点钱在健身房，然后就很后悔。 哦，没关系啊，你健身还是可以继续健身，因为健身是运动让身体健康啊，跟减肥没有抵触的啦。OK 的， 对，我本来也是，可是还是爱不上运动，这是一个关键，就是。对 呀、 啊， 我就是没有办法享受跑步，没有办法享受什么滑步机， 就觉得多花了这一笔冤枉钱就对了。 而且我不只是我一开始参加就有请就是一对一的教练，可那不便宜啊， 砸大钱 吗、 你买几堂？ 好多堂啊， 20， 超过啦， 哈， 30， 因为。第一次好像是24吧， 24堂、 okay. 有第二次、第三次啊， 还有继续买下去。 但我在两个月档期我要停了。 哦， 对，因为我后来看，我是最主要是要减脂，但是减脂我重训的话，当然也是有一点点帮助，至少是有了一点好的观念。对，然后想说先。从自己从饮食开始吧，因为我看他们比较专业一点的，他们分享他们的经验，他是说饮食对减重来讲是占70%的成分， yes. 这么重哎、欸、 ，yes， 然后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方向要调整一下， 没错，加油， 谢谢， 拜拜， 拜。 上次不是说我朋友常去那间健身房，上一次有人在沐浴间上大号、然后后来出来是一个就是 阿嬷、 后来他又遇到第二次又 有人在，又是那个阿嬷， 没有、是年轻女性， 为什么？ 我就说你那间的会员 素质也太差了吧， 在干嘛、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在 还是大家就是在做重训，真的就是被操到脱肛，就是太累这样子， 真的很 有这么可怕 吗？没道理耶、我真的是想不透， 很恐怖哎。 你真的觉得你在那上大号是冲得掉的吗？ 对， 你 这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不明白。大风吹着谁？谁叫倒霉？每个人都想当鬼，都一样的下贱，哭啊喊，那叫你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啊，快拿到学校炫耀吧，孩子交点朋友。 我有罪，我因为害怕得罪人，没有跟好朋友站在同一个阵线。我希望自己勇敢一点，不要再当老好人了。一样有罪了，我有罪，我利用上班时间去烫头发。 谢谢这 个烫头发花很久时间呢、欸， 这么过分？ 对啊。他给了起点，过于再给时间。 这边有人说有罪，说已经炼铁轻量化的我，炼铁轻量化是什么？炼什么三铁、哦、还是什么铁？炼铁是什么意思？ 好像只有铁人三项， 炼铁人三项，然后轻量化的我，轻量化又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都有一半那种半马半什么都是一半的？ 我不了解。他说已经暂时不碰淀粉了，可是我刚刚连续刻了两份的大盘炒饭， 淀粉中毒。 这常常就是意志力问题啊、嗯、你现在一直克制一直克制一直克制， 你压抑到底之后 它突然会爆炸，然后就是让你就是全部一次甚至加倍分量的要回来。我平常就是省钱省一两块五块十块，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就会请你吃饭请2000块，嗯，完全爆炸。嗯，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29号到8月12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今年首次把热气球带到绿岛跨海演出，一场结合夏夜银河星空与热气球的盛宴，绝对让你感动指数破表。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我是一个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立足台湾，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新的总统要有能力和国际的领袖平起平坐，才能快速把台湾的经济、教育拉起来，我的孩子才能有未来。支持有国际视野、能帮助孩子未来的总统。 相信郭台铭，台湾一定赢。 我是主持人， 我有工作了， 他又有工作了。 Mic test, mic test。 得奖的是， 谢谢。 我爱音乐，我爱唱歌，谢谢你们，今天是我的歌迷。 第3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9日晚上7点，台视飞碟联播网为你现场转播。 纳鲁湾大酒店邀请您一起为金曲奖喝彩，共享华语音乐最荣耀的一夜。 我是珍珍于佩珍。 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星期五的下午3点，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他就会来到现场。MC Hot Dog 热狗狗哥 吉娃娃。 如果大家呢对热狗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现在先准备一下，然后呢下个不是下礼拜，后天，嗯，后天就可以直接线上的问他，或者是大家现在有 嘻哈高手吗？ 你说想要现场， 就是、现场给就是狗哥评一下，你可能你可以直接略过，就是你要去中国有嘻哈那些评审，然后那些什么招募组的阶段、 欸， 你可以直接 rap 一段，或者是直接放一段你的作品给他听，让他觉得行不行？我觉得这个不行， 超酷， 我觉得这个行。对，那如果你有要就是事先报名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私讯脸书欧马克，或在 IG 私讯我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欧马克。今天最后要跟广大的大家有罪的大家说一声再见， 拜拜。 虽然有罪，但是因为我们会反省，我们会自省，我们会越来越好，我们会越来越进步的。You're awesome。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 拜拜。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 拜拜。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 拜拜， 拜拜。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 拜拜， 拜拜。换我心灵鸡汤，这男人力气富的能量爆棚，不恐惧困难，力气富富才能得胜。我们活在夜时代，越看越厌世，快点关掉那个电视台。我就这么飞过，就是这么厌世，不知羞耻，运气怎么背过，早就已经死了，或者想活死人，没办法救治，请你救救救救我的厌世。Walking dead, walking dead, 讨厌的东西太多，那只好讨厌世界。Walking dead, walking dead, 行尸走肉，每个人都挂着厌世脸。每条的毛病好疗愈，像是红衣小女孩的抓的脚踢，要小心到处都是我们这种活死人，快点逃命，别再低头玩手机，勇者无惧的人最后脖子疼。我就是神，这么积极干嘛？我才懒得干大事，有这么想干的话，送你去三道四，别一直在我耳边摸摸。这位哥哥，就算我再怎么厌世，我依然厌世的人心中只是到位，每天都是水逆，在水里憋气，像是魔术师大卫。老天爷要玩你奉陪，到底玩到累。我就是奥迪，不接棺材就不掉泪。我就这么废，我就是这么厌世，不知羞耻，运气怎么背过，早就已经死了，或者想活死人，没办法救治，请你救救救救我的厌世。The Walking Dead, Walking Dead, 讨厌的东西太多，那只好讨厌世界。Walking Dead。Walking Dead， 行尸走肉，每个人都挂着厌世脸。吉娃娃，吉娃娃，我是吉娃娃。我讨厌爸爸，我讨厌妈妈，更讨厌这个世界。有什么好怕？就往死里打，天空都是黑色的乌鸦。想哭就哭吧，想笑就笑吧，生命找得到方法。Yeah. 我就这么废，我就是这么厌世，我早就已经。 还记得那个守护你的男孩吗？ 迷走的深夜，湿润的双眼 ，Baby， 别对我说是我想太多。陪在你身边。守护你纯粹的笑颜，看着你就已经足够。 你守候，在你左右，最造男团变身最暖男友 ，CTO 最新单曲《Love You》，爱恋发行。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好，我是阮慕华。高雄拼经济，吸引超过6500亿产业投资，但市中心车站特区房价却还是台北30年前的价格。抢占高雄起涨点，你要快一点。 高雄市中心四铁汇聚车站特区，月月收租，年年赚增值，568万起，假山林时尚地堡，02-2517-2233。 迎风闪闪闪闪，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毕书尽，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